本。凭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，现969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，活动截止3月31号，申请电话010-6021-9900，010-6021-9900。 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。

么想起你走那么红，你能够痛彻对我好，难道我能假装不懂？全世界看不起你，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？就是爱看你这样子，两只还有什么关系？全世界看不起你，那我就能骗我自己，爱情不止一场欢喜，你不只是一个回忆，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哭泣。 没有余力伤悲，

树上的小鸟搬了新家，我的洋娃娃哪儿去了？风筝飞上天不会抖呀，就飞吧，就飞吧，倔强的我说的话请你忘了呀。风雨中想起飞吧飞吧，流流泪妈妈会等你回家。萤火虫为我飞吧飞吧，梦里的夜没有泪光。 飞蛾扑火，明知是祸，为何还不知所措？ 最好不见，最好不眠，如此才可不与你相恋，多一步的擦肩，就步步沦陷。 是时间的过错，让我们只能错过。我多想念你多遥远，早知道是苦果，这一刻也不想逃脱。可惜这字眼太刺眼，两个世界之后之后深渊间。 就不论谁

想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一张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只想一笑，那些故事还在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一张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只想一笑。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，此刻就让音乐做主，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现在是下午两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速度，高度，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.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。